北京时间17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灰黑色的天，白色的蝴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左右乐队。快车道是一档我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 越办越好， 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左右乐队，更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 留给我们的下一代更多的晴天。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非常快乐、非常有料、非常有趣的一期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董斌。 大家好，我是赫儿。 这个发出 董老师，你这每次的这个开头啊，越开越长啊。 对，发出杠铃般的笑声的是我们赫儿。 杠铃般 。还有哑铃般的声音呢，就是我们的车。车你好，哎， 真沉，我们这节目哈。 对，它有分量， 有分量。 我们健康向上的航行气象站就愉快的开始了。我们这期呢是凭首月的国内电动车的销量。 哎， 这个以前我们没见过这节目，为什么呢？因为电动车在国内销量确实一般，你也它总量就这么多，它你不用评价，对吧？而且车型就这么几款，你说这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各地区都不太一样，是吧，老车？北方呢就是北汽，南方就是比亚迪，对吧？中间呢就众泰什么的，不是江淮、奇瑞，不是这个 分了水了。 对，这个它是有地方保护的嘛？这个 对对对， 它有补贴的。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这数据，有必要做这一期，因为成联会公布了今年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数据。 一月啊！ 你看 一季度，你过得够快的了，用不用拜2018年的年？ 真的，这个祝大家呢，给大家拜个早年，大家早年幸福。 收收收收收了，别播， 可以播，可以播。 来、啊， 这个 真早这年。 对对，还没过三八妇女节呢，这年啊，一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呢是5423台，哎，比去年月份下降了61%啊。而且比2016年12月下降87%。 你看去年卖的好吧？ 哦，其中纯电的才3000多辆。 嗯， 哎，我也 同比下降了55%，环比下降多达90%。 那个车你给我分析分析，这什么情况？ 这应该就是2007年国家一个补贴的退坡，然后还有地方补贴政策的一个不够明确，再加上一个公告目录的一个重审，所以大部分消费者还有包括一些车企都采取一个观望态势，整体就是拉低了一个整场市场表现。 哎呦，有这么严重啊？这退坡？ 对，所以你看这个比亚迪都推出传统车型了。 他不是一直在推出最 但是但是不要 你这话说的 他原来不是一直在某进新能源车嘛、这不2月14号就推出了一个传统的车。 但是我们也别太失望，我觉得新能源车尤其电动车应该在一季度就3月末吧，重回强势应该是不成问题。 就是人家的对电动车来讲，人家年还没过完呢，人家又过到3月份才复苏呢。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就是是，哎，那个车啊，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是有一个气象站，那肯定有 number 一到 number two 到 number three number 四，对吧？这个 咱们从哪个来？ 从后面说，前说吗、 从后面说。 这个 top ten 咱得往前面说啊。先说第一个啊，这点 number ten 是北汽的 EV 系列，一月销量多少？ 一月销量38辆，这惨点啊！这个 没听错，38辆。 对，2016年12月的销量是227辆，2016年11月的销量是735辆，结果一月销量是38辆，这差别也太大了。 其实一月很、这个正常，别说是这新能源车，你就是乘用车，正常那乘用车，它销量一月份有个春节在里边，它是受影响是会很大的。 就是春、那个叫什么正月不剪头，春节不买车是吗？ 不不不，你前面那句话成立，后面这句话我知道是不是从哪来的啊？ 我编的。 38辆，这个也正常吧？因为这个东西一月份大过年的，你说谁去老去4S店？4S店也得放假呀。 是 哦，主要是4S店放假。 所以这个北汽 EV 系列呢，一月份销量非常惨淡，只有38辆。那它的难兄难弟的话呢，就是第9名北汽 EX 系列，这个确实也销量很惨淡，好像 47辆。但它从12月就开始滑坡了，12月是45辆，这一月份还涨了2辆呢。然后11月是284辆。 哎，你看38、47都没重样的，接着的话我估计29了。那个这个我看了一些专家的说法是，它这个受到之前电池政策的影响，退出了市场，回归了以后呢，又开始呢表现平平。刚刚上市的 EX260，但是这260应该好像我们当时觉得应该销量不错，但好像没有起色。 对，但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北汽新能源的车，它的 EV 系列其实销量是一直还不错的。这个 EX 系列相对来说还是很逊色的。 有车，你说 它这个这车就是刚才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提到 EX260， 说260 对吧？慢慢看吧。我觉得一个新能源的 SUV，我是持观望态势。 你刚才说新能源的 SUV， 对啊，EX 系列 不是 SUV 吗？ 那为什么你对这能源新能源 SUV 有观望态度呢？ 我觉得买 SUV 就别想新能源了，就老老实实还是 主要是因为我们试过了腾势。 哦，腾势啊，腾势比较沉了， 那个价格真的是很贵的， 30多万嘛。那车30多万，补贴以后算，价格确实是优势也不是很大，所以你这个新能源 SUV 呢，确实值得观望一下。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个 Top Ten 呢，还有一个第8位的，我发现好像说这个排行榜的话，就不如说其他那种五颜六色的， 对， 那个、 有的说 对 更亮， 这个好像就这个几个品牌， 对， 好像这个几个品牌好像就占领了中国所有新能源车的大半个江山啊。对吧，我们来看看这个第8名吧。第8名是比亚迪的 E6，这个一月销量是119,119，你看这日子 听着 要火 要火， 对，119。但这车其实之前一直是挺火的，它12月销量是2528辆，2016年啊，11月销量是2069辆，你看一月份就销量了119辆。这个一直说是什么新能源车的引领者，但是一月份确实是吃了一个鳖， 吃了一个鳖啊，得补啊。那个老车点评一下这车。 但这个车我觉得跟厂家补贴有很大的关系， 是吧？ 对，这车就刚才赫尔说到了，它就是厂家提供的补贴政策上出了一些变化，所以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销量下滑。 我现在真觉得这个新能源车的销量跟补贴有切身的这种 对非常大的关系。 我问你，董老师，这车如果卖30万，没有厂家补贴，你会拿30万买一个纯电动车吗？ 不会啊。 对啊。 特斯拉呢？ 你以为我那么傻吗？ 特斯拉也不买吗？ 特斯拉有可以考虑一下，品牌优势嘛，对吧？毕竟我能标榜一下，我至少还在美国，或者 还是特斯拉呢？ 对对对，哥斯拉 baby 嘛， 对。所以说这个你也道出了其中的原因嘛。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当然还有那个前7位呢。你想知道到底哪一款的新能源车卖得最好吗？别走开，一会儿回来。 一狂风暴雨。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行情气象站，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首月国内的电动车的销量啊， 哎、 我们说的 top 第七位了， 第七位了 ，number seven， 对对对， 我找找 number seven， 这个奇瑞的 EQ， 嗯， 你看这个车情商特别高 ，EQ，EQ， 一月销量呢是182辆， 哎， 但是它前两年卖的不错是吧？ 对，16年12月份销量是1927辆，16年11月份是3233辆。 EQ 呢据说它的也是低价路线呢被补贴退坡所截断了， 对， 这款车型呢好像卖的确实比较差， 而且后期这个奇瑞又把他的心思主要放在什么艾瑞泽五啊是等等这些车的身上，所以这个 EQ 好像整体的营销力度也不是很大。 嗯，老车说两句这个、 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看下一个吧，直接 好 number six 直接就过了， 众泰E200，哎呦 神车， 我真见过在路上。 这个车甭说见过了，这个分时租赁现在满大街都是这个， 太多了 啊、 嗯！不是，我觉得它这个怎那么火呀？这个就太像 smart 了，这个，但是确确实实还不，当时 smart 也不难看嘛，最早的 smart， 这是更敦实的 smart， 对，不是饿瘦了的 smart 了，一月的 smart 现在变胖了吗？你知道， 对， 这个是早期的饿瘦的 smart， 一月份销量186辆。哇，这个好厉害呀、啊！ 那你看，它2016年11月份销量是3500辆，12月份销量是2213辆。这款车真的是 分时租赁嘛？分时租赁特别喜欢这个车。 对，这个车我觉得也就是分时租赁愿意来用它。 嗯， 6万块钱买这车，你想一个捷达多少钱？ 一捷达也得6-7万呢。 是啊， 至少 。 但您想，他6万是补贴之后才6万。 那个，您的那辆神车多少钱？ 神车？ 你说的是哪个？ 宝骏。 啊、哎呦，有霸王龙。 您是有个车库吧？ 宝骏可以拉着你们全家去欧洲。 是。 他可以吗？ 对，这没办法，这是两个。 他可以去通州， 也就是 通州都难。 也就是说，买这个车就是稍微理智清醒的，就是消费者应该都敬而远之吧。 敬而远之， 下一个吧， 下一个，这个哎，但是这个卖的确实很好，好像还可以。 它就是分时租赁的公司可能会大批量的购买， 嗯、 生活当中可能是少一点。 好，那第五位， 排在第五位的是长安奔奔 EV，、嗯、 对，销量多少？ 一月份销量是202辆，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数据，它是有所增长的，因为它2016年12月份才销了71辆。 哦， 对， 这款车长安呢。当然了，也是新能源推广，好像听说好像有力度欠缺一点，是吧？ 嗯， 老车说说这个。 这个车其实真的是电动车，你看它虽然都是叫长安奔奔，后面都 EV 啊，或者是什么北汽 EU 啊、 嗯、 这种东西。嗯，我觉得不光是它一个就是政策上的问题，本身车的质量 也有问题， 对， 也是 不太乐观，是吧？ 还有这个渠道建设上等等都是问题，我觉得。 Number four， 江铃E200， 这销我都没听过， 你以为我听说过吗？ 为什么这个电动车都喜欢用200这种200？ 应该是电池 的容量， 对， 电池续航里程或者容量之类的。 你别管怎么样，人家排到了第四，一月份销量424辆，虽然大家都没听过啊。 哎、 然后2016年12月份销量是828辆，然后2016年11月份销量。是1021辆。 对，江铃E200这个出现断崖式下跌，不过江铃的车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似乎不太稳定。这样吧，我们那个此起彼伏啊， 暴跌暴涨的特色， 暴跌暴涨，我们要是股市就好了。我们那个还有前三位没说呢啊，休息一下，马上说我们的那个 Top Ten 的前三位到底是哪几款车型，马上回来。 照顾 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左右乐队。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抓紧时间，我们把今天的一月份的今年的新能源车辆的前三甲说一下。 好， 榜给状元，榜给探花。 探花，好，我来说说探花第三位，江铃 E100，然后销量是一月份是七百零一辆，然后2016年12月份是921辆，2016年10月份是1544辆。 Number 二是谁 ？Number two 这个是北汽 EC180，哎，一月份销量是724辆。这个 车我熟， 对， 啊、 北汽跟我们很熟啊。 先说 Number one， 再说，然后再说，统一说， 再说熟的是吧？我说冠军啊。状元是北汽的 EU260， 这个众望所归啊，月销量812辆，还是不错的。 对，这个老车，我们这前三甲呢，统一说，我觉得既然它能到前三位的话，应该车的质量是问题不是很大的，对吗？ 相对来说吧， 就是、无论从它的一个续航里程，然后整车的一个、 设计 啊、品质啊、 空间表现呀， 还是要好一点。其实，比亚迪 E6 也还可以。包括这根本就没有进榜的，我刚才赫已经说提到过的腾势，哎， 腾势 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腾势这车啊，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就沉呢。 对，再加上我没记错的话，荣威也有一个， 荣威有 两款， 对， 电动的。然后包括我们自主品牌的红旗应该也有吧？ 有红旗有， 对吧？ 推出来了。 不熟， 我看过这个榜单里面，以谁居多呢？以北汽居多， 对， 以北汽居多。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比亚迪也有啊， 江铃、 长安， 哎， 全部是国产的这种自主品牌。 对， 那么我们最后点名一下这个冠军 EU260 就好了。说一句来， 我觉得 1260应该是在今年2017年整体的表现应该还会比较强势， 嗯，会更好， 对， 会更 稳中有升吧， 对， 我是这种感觉。 我最后我特别希望是什么，就是看得出来我们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销量都是跟国家补贴的这个力度有关系， 对，跟政策有关。 我大胆想一句，就是说随着现在那个它的成本越来越低了，能不能在没有国家或国家补贴更少的情况之下，它的销量依然还会这么多，能不能抵御更多的一些外国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这种冲击，这是我特别想看到的一件事儿。当然任重而道远，毕竟新能源可能真的是未来的一个机会，希望不要再躺在国家的补贴上不思进取，这就很糟糕了。 因为确实是很多厂家已经推出了一些政策来跟这个补贴相对衡，就是即便没有补贴我也可以就是把这车做得很好，所以我们期待一下2017年新能源车的一个表现。 是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快车道，我是董斌，还有赫尔，还有老车，祝福大家今天过得快乐，也是周末了，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to me. With every breath you breathe, I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re so cold. Are we taking time or time out? I can't take the in-between. Asking me for space here in my house. You know how to fuck with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After everything that we've been through.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When we're kissing. Feel so different.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Bite your tongue for the silence is killing me. Acting like we're not together. If you don't want this, then what's the use? Sleeping up under the covers. How am I so far away from you? Distant. Oh, when we're kissing, yeah. Feel so different, yeah.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you anymore. Never thought that you was like this. I took the tag off a major prices. I just spent a half a meal on a chandelier. Now you try and cut me off like a light switch. Trying to stay in Ali. Saying that you need some time to breathe. Thinking that I'm sleeping on the four-letter word. But the four-letter word don't sleep. We go in two separate ways. You ain't been acting the same. You gotta go, boy, where your heart used to be. You go dig every day. I spent the fourth on to the two door, cause I can't let my driver hear what you say. Can I try to give you space? Baby, tell me, how did you get so cold enough to chill my bones? It feels like I don't know. Hey,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听这里。